北京时间19点整。 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。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，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，我们的 FM 986。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。那和红酒一起出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。启社你好。 哎，红酒好啊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嘞？ 哎，是一本来自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海外奇游记。 嗯，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？先介绍一下。 哎呀，这个书其实啊，这个书的名字呢，我们一般的朋友应该就是读书的朋友会很熟悉，它叫《镜花缘》。 哎， 作者呢是李汝珍。但是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《海外奇游记》跟《镜花缘》又有一点不同，不同在哪儿呢？它是从《镜花缘》节选出来的前边的一大部分，或者说半本书这么长的一个部分，之后被一个人改写了。那改写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叶志善。 叶志善是何许人也？ 哎，叶志善呢也是很有来头啊，是我们国家特别著名的教育家，也是儿童文学作家叶圣陶老先生的公子。 哦，有这么一层关系哈。 对，那我来给大家读一读啊这本书的一个序言。哎，看看这个叶志善先生啊怎么来说一说这本他改写的《镜花缘》的半本，又怎么成为了《海外奇游记》的。在这篇序言里啊，我要向读者说明几个事儿。第一件，我不是这本书的作者，这本书里的故事呢是从《镜花缘》里摘出来的，我不过是用现代的口语把故事重写一遍罢了。《镜花缘》的作者是李汝珍，他在150年前写下了这部小说，有5-60万字，分成100回，其中的第8回到第40回主要说唐敖、林之阳、多九公三个漂洋过海去游历的故事。我重写的呢就是这一段故事，所以另外起了个书名叫《海外奇游记》。 第二件事儿啊，这段故事呢说唐敖他们呀在海外游历了许许多多的国家，有的风俗习惯跟中国大不相同，有的人体格相貌也长得奇形怪状，这些国家在地图上呢自然是找不到的，大多出于作者的想象。在我做孩子的时候啊，作者想象出来的这许多国家，比如君子国、两面国等等，就给了我很大的乐趣。我先是在儿童刊物上读到了片段的故事，后来知道这些故事啊出在《镜花缘》上，就把《镜花缘》呢找来读。50多年来啊，我读了不知道多少遍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把这本小说给读完过。说老实话，小说里讲到的某些专门的知识，我一点儿也不懂。虽然许多地方能懂，但却感到异常沉闷。我先是把这些地方跳过去，只捡能懂的有趣的来读。读到后来呢，还是读不下去，把书撂下了事儿。可是啊，很奇怪，只有从第8回到第40回，也就是唐敖他们在海外游历这一大段，我越读呢越有滋味，几乎每读一遍啊，都会引起一些新的联想，得到许多新的欢快。所以啊，我愿意把这段故事重写一遍，介绍给我的读者，介绍给喜欢新奇又喜欢思索的少年朋友们。那我要说的第三件事呢，是这许许多多有趣的国家呀，虽然出于想象，却反映了作者那个时代的实际生活。比如君子国的人啊，为了谦让而争论不休，那显然是为了批评市场上那些唯利是图、互相欺骗的习气。两面国的人呢，有一明一暗两副面孔，显然是为了暴露社会上那些见什么人给什么脸色的市侩。至于女儿国呢，只是把男子和女子的处境对调了一下，让人们知道啊，妇女在那个时候所受的痛苦。此外呢，还有这个不学无术的自高自大的白民国的老师，满口知乎者也、假充斯文的舒适国的酒保，也都是根据实际生活中的人物，用夸张的手法创造出来的。作者呢，写这么多国家，这么多人物，或者赞颂，或者讥讽啊，都有他的目的。他要赞颂他所向往的事物，讥讽他所厌恶的事物，他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呢来表现他所理想的美好的社会。那为了说明小说中写的不是事实，作者就借镜花水月这个成语取了个书名叫镜花缘。镜子里的花呢是花的影子，要是没有花，镜子里怎么会有花呢？水池子里的月亮呢是月亮的影子，要是没有月亮啊，水池子里怎么会有月亮呢？可见啊，即使是幻想也不是无所依傍的，也离不开现实的事物。下面这件事儿呢，我想说一说啊读这本书的方法。在前面我说过了，作者写这么多国家、这么多人物，或者赞颂或者讥讽，都有他的目的，所以咱们呀要一边读一边想。首先要辨明作者到底是在赞颂呢还是在讥讽。正话反说是作者常用的手法，不小心呢往往会弄错。那如果看清楚了，你就会忍不住哈哈大笑。把作者在赞颂什么、讥讽什么分辨清楚了，还得想一想，他赞颂的是不是咱们应该赞同的呢？他讥讽的是不是咱们应该批判的呢？哎，不要以为写在书上的话一定是对的，对不对啊，要靠咱们自己来分辨。作者呢，也主张读书要独立思考，他把这个主张啊，让黑齿国的两个黑姑娘给表达出来了。朋友们读完了这本《海外奇游记》呀，很可能还不满足，很可能会像我小时候那样啊，把《镜花缘》找来读一读。那能找来读一读，当然很好了。这部小说呢，是用口语写的，是150年前的口语，跟现在的相差不大，语言是不难懂的。可是啊，作者他是个博学的人，精通很多门旧学问，他把他的学问啊，都穿插在故事里，成了读者的绊脚石。我可以估计到，你们开头看会觉得沉闷，看到第8回以后呢就来劲儿了，可是中间呢还有不少绊脚石，就只好跳过去。看到第41回呢，就会碰上一块非常大的绊脚石，简直就像一座山，硬着头皮跳过去再看。看到54回以后啊，大概就不得不半途而废了。你们看过之后呢，就会相信我的话，这部小说最好看的呀其实就是第8回到第40回。而且还会发现，在这33回里呀，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我没写下来。为什么我把这些故事舍弃了呢？这个问题啊，请读者考虑吧，我不想说明了。哎，就说到这儿吧。 这是作者写了这样一个寓言，序言哈。 可能很多朋友通过这个序言都知道了，这是作者叶之善先生他自己理解，他自己重新咀嚼之后改编的这样一个海外奇游记。 嗯， 那究竟内容写的怎么样呢？是不是只是适合于孩子去看呢？ 我们还是直接进入到书里，让大家听一听。 好吧啊，我先从这本书的开始来说。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，她本来是唐朝唐高宗的皇后，高宗老了，她帮着管理国家大事，高宗死了呢，国家大事就她一个人说了算。按老规矩啊，皇帝死了应该由儿子继位，武则天让两个儿子先后试了试都不称心，就把他们都废了，自己当起皇帝来，把唐朝改成了周朝，李家的天下也就成了武家的天下。消息传到扬州啊，惹恼了一位英雄，他是开国功臣的孙子，名叫敬业，徐敬业。徐敬业聚集了很多人，请大作家骆宾王写了一篇文章昭告天下，把武则天啊臭骂了一顿，宣言啊要打到长安，恢复唐朝李家的江山。武则天呢马上发强兵30万前去平乱，徐敬业手下只有10万人，哪儿抵挡得住啊，结果呢兵败身亡。这样一来啊，武则天的江山反倒做得更稳了，没有人再敢出头闹事儿，89年来倒也天下太平。且说岭南地方有个读书人，姓唐名敖，他妻子姓林，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，弟弟唐敏呢也从小读书，妻子姓史，一家六口人啊靠祖上留下来的田地过日子。唐敏不想做官，因此不去赶考，在家乡当了个教书先生。唐敖跟弟弟不同，他希望考试得中，好有个一官半职。可是啊，他喜欢旅游，一年之中倒有半年在各地闲逛，对学业呢未免分了心。国家举办考试，他虽然回回报名，却一回也没考中。这一年啊，唐敖又去应考了，也是时来运转，居然连连得中，最后进京考试还得了第3名。第一名是状元，第二名是榜眼，第三名呢就叫探花。没想到一位监察官提出了意见，对武则天说，唐敖年轻的时候啊跟徐敬业骆宾王结拜过兄弟，后来呢徐骆等人造反，唐敖虽然没有参加，可是他结交过叛逆啊，究竟不是个安分的人。虽然他现在考试得中，但是要是派出去做官，免不了又会结党营私，所以应该取消他读书人的资格，警戒警戒那些跟叛逆有来往的人。武则天呢派人调查，得知唐敖并没有干什么坏事，就决定啊只取消他考试的名次，保留他读书人的身份。唐敖啊受了这么大的打击，心里又气又恼，思来想去竟有了跳出这个世界的念头。弟弟唐敏远在岭南，哪知道这么多变故，只听说哥哥在长安高中了，立刻就派遣差役送来不少银两供哥哥在官场上打点使用。唐敖啊高兴有了旅费，就把仆役打发回家，自己雇了一条小船，一路游山玩水消愁解闷。转眼冬尽春回，那船走了半年多了，不知不觉来到了岭南地面。唐敖看看离家不过20-30里，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春梦，还有什么面目跟兄弟妻子相见呢？只想找个好玩的地方再去畅游一番。正踌躇的时候，这船已经来到了七舅林之阳家门口，只见许多挑夫进进出出忙着搬运货物。唐敖心想，哎，这就有了，急忙叫船停住，自己上岸去跟林之阳相见。那林之阳啊原来是个生意人，专做远洋买卖，经常带着妻子儿女到海外各国去贩运货物。这时候林之阳正在张罗发货，见妹夫唐敖来了，连忙迎进里屋，叫妻子吕氏女儿宛如出来相见。唐敖开口就问，哎呀，看门前这么匆忙，舅兄您是不是又要出远门啊？林志阳说，哎，我呀老是生病，2年都不曾出门了，最近呢身子啊稍微强健了点，所以犯了点零星的货物，想去外洋碰碰运气，总比待在家里坐吃山空要强啊。唐敖听了正中他的心意，就说，小弟这几年呢，哎，把内地的山水差不多也游遍了，正愁没地方可以消遣，想到大洋上去看看海岛的奇景。舅兄既然要漂洋过海，哎呀，凑得正巧，千万把我带上吧，我身边呢还剩有几百两银子，一路上不会麻烦您的。 林之阳说，哎呀，妹夫就跟亲骨肉一般嘛，怎么还说起钱的事儿来了？又对妻子吕氏说，你听听他怎么这么说话呀。吕氏说，哎，我们的船大得很啊，不在乎多您一个人，饭食又能值几个钱呢？但是呢，海洋啊不比内河，我们走惯了不当一回事儿，初上船的人遇到了风浪就害怕得不得了，你们读书人呢、啊、茶水不离口，漱口洗脸沐浴那每天都少不了的。可是上了船，不但洗洗涮涮都得从简，就是茶水啊也只能稍稍润一润喉咙了，你一向自在惯了，怎么受得了这种辛苦呢？林之阳也说，哎呀，这个船呐、啊、一到海面上啊就全靠风力行驶，三年两载能不能回来都说不定，妹夫啊你得考虑定当了啊，要是一时高兴耽误了正事，那就是我的不是喽。唐敖说，哎，我早就听您妹子说过，海水极咸不能入口，船上用的淡水都是事先装在船里的，要节省着用。哎，好在我一向不喜欢喝茶，沐浴之类更是可有可无，虽然洋面上风浪险恶，哎，我大江大浪也经过不少了，想来啊还经受得住，反正我现在什么正事也没有，能迟几年回来约趁我的心愿，绝不责怪你们两位。林之阳知道拗不过这个妹夫，只能说，哎，那你下了决心我也就不好阻拦了，可是你出门的时候啊跟我妹子讲清楚了没有啊？唐敖说，哎，您妹子知道我喜欢到处逛，舅兄啊您要是不放心，我再写一封信捎回去，把动身的日子告诉他就是了。林志阳看唐敖决意要去，只得答应了。唐敖一面写信托人送回家，一面叫船家把行李扛上来打发了船钱，他取了一封银子给林志阳，说是饭费船钱，林志阳哪肯收啊，唐敖只好说给宛如买纸笔用。林志阳说，哎呦，妹夫给他这么多银子，要是都用来买纸笔，他一世也写不清哦。我说啊，妹夫既然漂洋过海，为什么不捎带些货物去碰碰运气呢？唐敖说，哎，我拿了银子正要去办些货物，恰好让舅兄给说着了。说完呢，唐敖就带水手去市场上买了很多花盆和几十担生铁回来。林志阳看了说，哎呀，这些花盆吧已经是很难卖掉的冷货了，这生铁呢海外哪儿没有啊，你带这么多有什么用呢？唐敖说，花盆虽然是冷货，很难说海外就没有爱花的人，要是真卖不掉啊，想来这个海岛上奇花异草一定不少，种一些在盆里头沿途观赏也是有趣的。至于生铁呢，遇到买主固然好，卖不掉也不要紧，反正不会没也不会烂，放在仓底里还可以镇压风浪。哎，我想了半天，只有这一样最好了，就决定把它买过来，反正呢也没花多少钱，舅兄啊不必在意。林之阳听了，明知道生铁不能退货，也只能点头说，妹夫这话也对。大家收拾停的坐小船到了海口，货物早已经装载完毕，大家乘山板渡上海船，扬帆出海。这时候正是正月半前后，天气正好，船行了几天就来到大洋上。唐敖向四周眺望，眼界开阔之极，心中十分欢喜，真是看了海洋，长江大湖都算不得一回事了。走了许多天，绕过了门户山，顺着风不知行驶了多少路程，每逢经过崇山峻岭，唐敖一定要停船上去看看。林之阳一向敬重唐敖是个读书人，又知道他喜欢游山玩水，凡是可以停的地方总让他上岸去玩个畅快。至于茶饭等事，吕氏十分照应，唐敖有他们夫妇尽心款待，心情自然十分舒畅，把那些不如意的事儿都通通丢在脑后了。 嗯，这是刚才说了说《海外奇游记》里面的开头， 哎， 几个人怎么出了海，如何开始的海外奇游。 好，那下边呢我们跳过去几个国家，我们给大家读那些更好玩的， 哎， 这好玩中的好玩的国，先选的就是君子国。 君子国啊，船挂起帆，行驶了不多几天，到了君子国。船靠了岸，林之阳呢上岸卖货去了。唐敖早听说君子国的人好让不争，是一个讲究文明的国家，就约了多九公上岸去观光。走了几里路啊，俩人来到城门口，只见城门洞上写着四个大字，为善为宝。 啥意思呢？ 哎，就是只有心地善良是最可宝贵的 啊！ 哎呀，都是向善的哈。 嗯、 城里呢是街道纵横，市面繁华，来来往往的人呐、啊，这穿的还有嘴上说的，都跟中国没有两样。陶看到言语可通，就问一位老翁：“他们怎么会好让不争呢？”谁知老翁听了一点也不懂，又问他为什么把君子作为国名呢？老翁也回答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一连问了几个人，都一个样。多九公就说了：“依我看呀，君子国和好让不争，都是邻国给他们的评价，所以他们回答说不知道。”咱们一路走来啊，耕田的互相让地，走路的互相让道，哎，就看出点不争的意思来了。而且呢，不管什么身份的人啊，行动说话没有一个不讲究礼貌的，真当得起君子这两个字儿啊。唐敖说，说的虽然对，咱们还得仔细考察一下才能知道这个究竟是为什么。俩人只顾说话不觉得呢，来到了闹市上，看见有个人在买东西，这个模样啊是在衙门里当差的。那个人双手捧着货物，诚恳地说：“老兄的货色这样好，要的价钱却这样低，叫小弟买了回去怎么能安心呢？请您务必把价钱提高一点，我才能照您的办。” 这是以前说相声的时候曾经用过这个段 子。再这样过于谦让，那就是有意不肯做这生意喽。唐敖听了就悄悄地说呀：“九公，从来这做买卖总是卖主讨价，买客还价。哎，现在这卖主讨了价，买客不但不还价，还要提高价钱，这样的话可从来没有听到过呀。看来这个好让不争四个字儿真有点意思了。”只听那店家这么回答的：“您照顾我的生意，我感谢不尽。方才瞎说了一个大价钱，已经觉得脸皮太厚，没想到老兄反而说货色太好，价钱太低，岂不叫小弟更加惭愧不是？我做买卖并不是言无二货，要价颇有点虚头。俗话说，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。您老兄不但不还价，反而要加价，这样甘愿吃亏，只好请您到别家去买吧。小弟实在是不能照您说的办呐。”还是唐敖啊，又悄悄地对九公说：“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，本来是买客常说的话，至于并不是言无二货。言无二价，要的价钱颇有点虚头，也是买客的话。没想到啊，嘿，都在这个卖主的嘴里说出来了。这倒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”那当差的回答说呀：“老兄卖上等的货色，要下等的价钱，反而说小弟甘愿吃亏，太不识就是了，也太不体谅别人了。凡事总要互相不欺才称得上公平。试问谁的肚子里没有一把算盘呀？小弟怎么会受人愚弄呢？”哎呦，这俩人就谈了很久啊，这个店家仍旧不肯提价，当差的赌气了，如数付了钱，只拿了一半的货物就要走。哎，这个店家哪肯依啊，说是钱付多了，货拿少了，拦住当差的就不放了。路旁走过两个老翁啊，这个 要评理， 要开始评理了，让当差的如数付了钱，拿了八成的货物，这买卖才真算做成了。这唐敖和这个九公啊，在一旁看了，哎，不觉是暗暗点头啊。没走几步，看见有一个当兵的也在那儿买东西。当兵的这么说的：“刚才小弟问价钱，你老兄一定不肯说，叫我瞧着给。我就这么办了，你老兄却又怪我钱付的太多。其实小弟已经很苛扣了，若还嫌多，不但不公平，简直有点昧着良心说话了。”店家说了：“方才小弟不敢说价钱，请老兄随便瞧着给，实在因为我的货不太新鲜，又很平常，不如别家的好，

听